攻读雅歌第五幕，爱情的享受。新娘，我下到核桃园中，要欣赏谷中的新绿，看看葡萄树是否发了芽，石榴树是否开了花。不知不觉，我的热诚催促我登上了我民主上的御驾。第七章，耶金女郎。归来归来，舒拉米特，归来归来，让我们看看你。你们要看舒拉米特什么？看她在两队中舞蹈。公主，你的脚穿上凉鞋是多么美丽，你的两腿圆满似玉是艺术家手中的杰作，你的肚脐有如圆尊，总不缺少调香的美酒。你的肚腹有如一堆麦粒，周围有百合花围绕。你的两个乳房有如羚羊一对孪生的小羚羊。你的颈下有如象牙宝塔。你的两眼好似赫氏蓬城巴特纳冰城门旁的池塔。你的鼻子仿佛黎巴嫩山上面对大马士革的高塔，你的头颅耸立好像加尔默尔山，你头上的发辫犹如紫锦，君王就为这全发所迷。新郎，极可爱的悦人心意的女郎，你是多么美丽，多么可爱。你的身材修长如同棕榈树，你的乳房如同棕榈树上的两串果实，我决意要攀上棕榈树摘取树上的果实。你的乳房的确是两串葡萄，你吸气芬芳是如苹果的香味，你的口腔滴流美酒，直流入我口内，直流到我唇齿间。新娘，我属于我的爱人，他醉心恋慕着我。我的爱人，你来，我们往田野去，在乡间过夜。清晨起来，我们到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是否发芽，花朵是否怒放，石榴树是否已开花。在那里，我要将我的爱献给你。曼陀罗花香四溢，我们的门旁有各种梅果，新的旧的都有。我心爱的，我都为你留下。第六章，万万，你是我的兄弟，吮过我母亲的乳房，好叫我在外边遇见你时能亲吻你而不致受人轻视。我要引领你走进我母亲的家，进入怀孕我者的内室，给你喝用香料调和的美酒，石榴的干酿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紧抱着我。新郎，耶路撒冷女郎，我恳求你们，不要惊醒，也不要唤醒我的爱，让他自便吧。